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96，唐纪十二。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中。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戌，以吐蕃陆东赞为右卫大将军。上加陆东赞善应对，以琅琊公主外孙段氏弃之。辞曰：臣国中自有父，父母所聘不可弃也。且赞普未得业公主，陪臣何敢先取？上亦贤之，然欲辅以厚恩，竟不从其志。丁丑，命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与吐蕃。赞普大喜，见道宗，进子婿礼，慕中国衣服一味之美，为公主别筑城郭宫室而处之。自服晚起以见公主，其国人皆以者涂面，公主恶之。赞普下令禁之，以间隔其猜报之性。遣子弟入国学，授诗书。乙亥，突厥四立必可汗使率部落济河，建衙于故定襄城，有户三万，生兵四万，马九万匹，仍奏言：臣非分蒙恩，为部落之长，愿子子孙孙为国家一犬，守废北门。若虚言陀亲逼，请从家属入长城。诏许之。上将幸洛阳，命皇太子监国，留右仆射高士廉辅之。心巳，行及温汤。卫士崔清、刁文义惮于行役，既上京而止，乃夜设行宫，使及寝庭者五，皆以大逆论。三月戊辰，幸襄城宫。帝既烦热，腹多毒蛇。庚午，罢襄城宫，分赐百姓，免严厉德官。夏四月辛卯朔，诏以来年二月有事于泰山。上以进士阴阳杂书，额尾尤多，命太常博士吕才与诸术士勘定可行者，凡47卷，即有书成上之。才皆谓之序，至以经史。其序宅经以为：进士巫习妄分五姓，如张王为商，吴语为语，四取谐韵。至于以柳为公，以赵为爵，又复不类，或同出一姓分属工商，或复姓数字莫辨直语。此则事不击鼓，一理乖僻者也。续禄命以为：禄命之书多言惑众，人乃信之，然常贫坑族，未闻共犯三刑，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？今亦有同年同路而贵贱悬殊，共命共胎而受邀更易。按鲁庄公法应贫贱，又汪若短陋，唯得长寿。秦始皇法无官爵，纵得禄 少奴婢，为人无始有终。汉武帝后为孝文帝，皆法无官爵。宋武帝禄与命，并当空王，唯以长子，虽有次子，法当早夭。此皆禄命不厌之著名者也。其续葬以为孝经云，补其宅诏而安错之，盖以追昔济忠，永安体魄，而朝事变迁，权时交亲，不可前之，故谋之归世。近岁或选年月，或向墓田，以为一世失所，或及死生。按礼，天子、诸侯、大夫葬皆有月数，是古人不择年月也。春秋九月丁巳，葬定公，雨不刻葬，戊午日下仄，乃刻葬，是不择日也。正葬简公，私募之事当禄，毁之则朝而贬，不毁则日中而贬，子产不毁，是不择时也。古之葬者皆于国都之北，诏狱有长处，是不择地也。今葬书以为子孙富贵贫贱受夭，皆因补葬所致。夫子文为令尹而三矣，柳下惠为世师而三处，既其丘陇未尝改移，而野俗无实，妖无妄言，遂于辟勇之际，则葬地以息官爵，荼毒之秋，选葬时以归财力，或云辰日不可哭泣，遂莞尔而对吊客，或云同属寄于吝旷，遂吉服不送其亲，商教拜礼，莫思为甚。术士皆悟其言，而使者皆以为确论。丁巳，果毅都尉袭君买率精骑百二十袭击突遇浑丞相宣王，破之，斩其兄弟三人。初，丞相宣王专国政，阴谋袭弘化公主，劫其王诺和波奔吐蕃。诺和波闻之，轻骑奔鄯善城，其臣威信王以兵迎之，故君买为之讨诛宣王，国人尤惊扰，遣户部尚书唐俭等为辅之。五月壬申，兵州父老义阙请上封泰山壁，还姓晋阳，上许之。丙子，百济来告其王扶余章之丧，遣使册命其四子一词，即有兴备于太微，太史令薛仪上言未可东风。辛亥，起居郎楚遂良亦言之，秉臣诏罢封禅。太子詹氏于志宁遭母丧，寻起父就职。太子至公室防农工，又号正位之月，志宁见不听，又宠溺宦官常在左右。志宁上书以为，自易牙以来，宦官父王国家者非一，今殿下亲宠此属，使灵异衣冠不可常也。太子亦使司玉等 半岁不许分番。有司隐突厥达哥友入宫，至宁尚书切见，太子大怒，遣刺客张思正、何干乘机杀之。二人入其地，见至宁秦楚山快，竟不忍杀而止。西突厥沙波罗叶护可汗朔遣使入贡。九七月甲戌，命左领军将军张大师、持节及其所号立为可汗，赐以古道。上又命使者多积金帛，立诸国是良马。魏征谏曰：“可汗未未定而先是马，彼必以为陛下志在是马，以立可汗为名耳，使可汗得利，赫得必遣；若不得利，唯愿实身。诸国闻之，亦轻中国。是或不得，得亦非美。苟能使彼安宁，则诸国之马不求自治矣。”上欣然止之。以皮多禄可汗与沙波罗叶护互相攻，以皮多禄进强大，西域诸国多附之。未及，以皮多禄使十国突屯击沙波罗叶护，秦之以归，杀之。丙子，上旨殿屋为侍臣曰：“治天下如见此屋，营构既成，勿朔改移。苟亦一摧，正一瓦，建履动摇，必有所损。若慕其功，便法度；不恒其德，劳扰时多。”上遣直方郎中陈大德使高黎。八月己亥，自高黎还。大德出入其境，欲知山川风俗，所至诚意，以灵起为其首者，曰：“吾雅号山水，此有胜处，吾欲观之。”首者喜，导之游历，无所不至。往往见中国人，自云：“家在某郡，随莫从军，莫于高黎。”高黎弃以有女，与高黎错居，待将半矣。因问亲戚存末，大德待之曰：“皆无恙。”贤涕泣相告。数日后，随人望之而哭者，便于郊也。大德言于上曰：“齐国闻高昌王，大惧，管后之秦加于常数。”上曰：“高黎本四郡地耳，吾发足数万攻辽东，彼必倾国救之。别遣周师出东来，自海道趋平壤，水陆合适，取之不难。但山东州县刁寨未复，吾不欲劳之耳。”以四，上谓侍臣曰：“朕有二喜一惧，毕年丰忍，长安斗粟值三四钱，一喜也；北虏九服，边鄙无余，二喜也。治安则交齿一生，交齿则威王立志，此一句也。”冬十月辛卯，上教列伊阙，人臣姓松阳。辛丑还宫。兵州大都督长史李世基在州十六年，令行禁止，民夷怀服。上曰：“ 隋炀帝老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，足无所益。朕为置李世基于晋阳而边臣不惊，其为长城岂不壮哉？十一月庚申，以世基为兵部尚书。壬申，车驾西归长安。虚延陀珍珠可汗闻上江东风，谓其下曰：“天子封泰山，士马皆从，边境必须。我以此时取司魔，如拉朽耳。”乃命其子大杜舍发铜锣、蒲鼓、回纥、漠河、袭等兵合20万，渡漠南，屯白道川，据善阳岭以击突厥。四立毕可汗不能御，率部落入长城，保朔州，遣使告急。癸酉，上命瀛州都督张俭率所部骑兵及西袭契丹，压其东境，以兵部尚书李世基为朔州道行军总管，将兵6万，骑1200，屯羽方。又为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，将兵4万，骑5000，屯灵武。又屯卫大将军张士贵将兵17000，为庆州道行军总管，出云中。凉州都督李袭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，出其西。诸将辞行，上戒之曰：“虚延陀负其强盛于漠而南，行数千里，马以疲瘦，凡用兵之道，见利速进，不利速退。虚延陀不能掩司魔不备，即击之。司魔入长城，又不速退。吾以赤司魔稍替秋草，彼良久日进，也无所获。请真者来，云其马蹑林木，枝皮略尽，卿等当与司魔共为犄角，不须速战，似其将退，一时奋击，破之必矣。”十二月戊子，车驾至京师。己亥，虚延陀遣使入县，请与突厥和亲。甲辰，李世基拜虚延陀于诺真水。初，虚延陀击西突厥沙波罗及阿史那舍尔，皆以步战取胜。即将入寇，乃大叫步战，使5人为伍，1人执马，4人前战，战胜则授以马追奔。于是大杜舍将3万骑逼长城，欲击突厥，而司魔已走，只不可得，遣人登城骂之。会李世基引唐兵至，尘埃涨天，大杜舍惧，将其众自赤科坡北走。世基选麾下及突厥精骑6000，自直道邀之，于白道川追击于青山。大杜舍走累日，至诺真水，勒兵还战，阵亘10里。突厥先与之战，不胜，还走。大杜舍乘胜追之，欲唐兵。虚延陀万矢俱发，唐马多死。士基命士卒皆下马，执长槊，直前冲之。虚延陀众溃， 副总管薛万彻以数千骑收其执马者。薛延陀失马，不知所为，唐兵纵击，斩首三千余级，俘虏五万余人。大杜社脱身走，万彻追之不及。其众至漠北，指大雪，人畜冻死者十八九。李世基还军定襄，突厥司节部居五台者叛走，周兵追之，会世基军还，夹击，悉诛之。丙子，薛延陀使者辞还，上谓之曰：“吾约汝与突厥以大漠为界，有相亲者，我则讨之。汝自恃其强，于漠攻突厥。李世基所将才数千骑耳，汝以狼狈如此，归欲可汗，凡举措利害，可善择其宜。”上问魏征，必来朝臣和书不论事。对曰：“陛下虚心采纳，必有言者。凡臣殉国者寡，爱身者多，彼未罪，故不言耳。”上曰：“然。”人臣关税无止，动即行诛。与夫倒汤火，冒白刃者，以何意哉？是以与败昌言，良为此也。房玄龄、高士廉与少府少监窦德素于路，问北门进何营善，德素奏之，上怒，让玄龄等曰：“君但知南衙政事，北门小营善，何欲军事？”玄龄等拜谢。魏征进曰：“臣不知陛下何以责玄龄等，而玄龄等亦何所谢？玄龄等为陛下古公耳目，于中外事岂有不应之者？使所营为事，当助陛下成之，为非当请陛下罢之。问于有司，理则宜然，不知何罪而责，亦何罪而谢也。”上甚愧之。上常临朝为侍臣曰：“朕为人主，常兼将相之事。”几事中，张行成退而上书，以为与不金伐而天下莫与之争，陛下拨乱反正，群臣诚不足望清光，然不必临朝言之，以万圣之尊乃与群臣教功争能，臣妾为陛下不取。上甚善之。十六年春正月乙丑，魏王泰上扩帝制，泰好学，司马苏绪说泰，以古之贤王解昭示著书，故泰奏请修之。于是大开馆舍，广言十郡，人物浮凑，门庭如是。太越己于于太子，建议大夫褚遂良上书以为：“圣人治理，尊敌卑庶，世子用物不讳，与王者共之。庶子虽爱，不得于敌，所以色嫌疑之见，除祸乱之源也。若当亲者疏，当尊者卑，则宁巧之间乘机而动矣。”西汉窦太后宠梁孝王， 足以忧死。宣帝宠淮阳献王，亦击至于败。今魏王新出阁，以事以礼则，训以谦俭，乃为良器。此所谓圣人之教，不速而成者也。上从之。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。魏征上书以为：陛下爱魏王，常欲使之安全，以每一其骄奢，不处咸宜之地。今移居此殿，乃在东宫之西，海陵西常居之，时人不以为可。虽时意是意，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。上曰：机智此物，具遣太归地。新魏袭死罪者食西周，其犯流徒则充数，各以最轻重为年限。赤天下阔浮游无极者，现来年末复辟。以兼中书侍郎岑文本为中书侍郎，专之机密。夏四月壬子，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：卿由之起居住，所书可得官乎？对曰：史官书人君言动，背记善恶，庶几人君不敢为非，未闻自取而观之也。上曰：朕有不善，轻易记之也？对曰：臣直当宰彼，不敢不记。黄门侍郎刘季曰：届时遂良不记，天下亦皆记之。上曰：诚然。六月庚寅，召西尹王可追复皇太子。海陵腊王元吉追封朝王，事病依旧。贾臣召自今皇太子出用库物，所思物为限制。于是太子发取无度，左庶子张玄素上书以为：周武帝平定山东，隋文帝混一江南，勤俭爱民，皆为令主，有子不孝，族亡宗嗣。圣上以殿下亲则父子，世间家国所应用物，不为节限，恩旨位于六旬，用物已过七万，骄奢之极，孰云过此？况功臣政事未尝在侧，群邪淫巧，逆进深宫，在外瞻仰，已有此失，居中隐秘，宁可生计，苦药利病，苦言利行，夫为居安思危，日甚一日。太子悟其书，领护奴似玄素早朝，密以大马锤击之，击毙。秋七月戊子，以长孙无忌为司徒，房玄龄为司空。庚申，至。自今有自伤残者，据法加罪，仍从复议。隋末复议重硕，人往往自折肢体，谓之扶手扶足，自是遗风犹存，故禁之。特进魏征有疾，上手诏问之，且言：不见数日，朕过多矣，今欲自亡，恐亦为劳，若有文件，可封状进来。征上言： 必者弟子灵师，奴婢呼主，下多轻上，皆有位而然，见不可长。又言，陛下临朝常以治功为言，退而行之，未免私辟，或为人之横加威怒，欲盖弥彰，竟有何意？征宅无堂，上命绰小殿之材以购之，五日而成，仍赐以素屏风、素褥、机帐等以遂其所上。整上表谢，上手诏称：楚卿至此，盖为离远与国家，岂为一人？何事过谢？八月丁酉，上曰：当今国家何事最急？谏议大夫楚遂良曰：仅四方无虞，唯太子诸王已有定分最急。上曰：此言是也。使太子承前失德，魏王太有宠，群臣日有疑议，上闻而恶之，谓侍臣曰：方今群臣忠直无于魏征，我遣赴太子，用绝天下之疑。九月丁巳，以魏征为太子太师。征及少遇，以朝堂表辞，上手诏谕以：周幽进献，废敌立庶，威国王家。汉高祖积废太子，赖四号然后安。我今赖公，及其义也。知公疾病，可卧护之。征乃受诏。癸亥，薛延陀珍珠可汗遣其叔父沙波罗尼熟四金来请婚，献马三千，貂皮三万八千，玛瑙净衣。癸酉，以凉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护、西州刺史。高昌旧民与镇兵及折袭者杂居西州，孝恪推诚抚育，贤得其欢心。西突厥以皮多禄可汗击杀沙波罗叶护，并其众，又击突火罗灭之，自恃强大，遂焦惧，拘留唐使者，亲报西域，遣兵寇伊州。郭孝恪将轻骑二千自乌谷邀击，败之。以皮多禄又遣处月处密二部为天山，孝恪击走之，乘胜进拔处月四金所居城，追奔至厄索山，降处密之众而归。初，高昌既平，遂发兵千余人戍守其地。楚遂良上书以为：圣王为质，先华夏而后夷狄，陛下兴兵取高昌，戍郡萧然，累年不复。遂调千余人屯戍，远去乡里，破产半庄，有折喜罪人皆无赖子弟，士卒骚扰边鄙，岂能有一行阵？所遣多赴逃亡，徒烦追捕，加以盗徒所经，杀气千里，东风如歌，夏风如焚，行人往来欲之多死。设使张掖酒泉有烽燧之景，陛下岂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， 终当发陇右诸州兵，似以复之耳。然则河西者中国之心腹，高昌者他人之手足，奈何米币本根已是无用之土乎？且陛下得突厥、突厥魂，皆不有其地，谓之立军长以辅之，高昌独不得欲为彼乎？叛而直之，服而封之，行莫危焉，得莫后焉。愿更则高昌子弟可立者，使君其国，子子孙孙负荷大恩，永为唐氏藩府，内安外宁，不亦善乎？上弗听。即西突厥入寇，上悔之，曰：魏征楚遂良劝我复立高昌，吾不用其言，今方自救耳。以皮多禄袭击康居，道过米国，破之，虏获甚多，不分与其下。其将泥熟绰者夺取之，以皮多禄怒，斩泥熟绰以训，众皆愤怨。泥熟绰部将葫芦屋袭击之，以皮多禄众散，走保白水湖城。于是努师毕诸部及以皮多禄所部乌力绰等遣使议阙，请废以皮多禄，更立可汗，赏遣使及喜书，礼莫赫多之子以皮设贵可汗。以皮设贵既立，悉离遣以皮多禄所留唐使者，率所部击以皮多禄于白水湖城。以皮多禄出兵击之，以皮设贵大败。以皮多禄遣使召其故部落，故部落皆曰：使我亲人战死，一人独存，亦不汝从。以皮多禄自知不为众所负，乃西奔突火罗。冬十月丙申，殿中见影纵公宇文氏及卒，上长指树下爱之，氏及从而遇之不已。上正色曰：魏征常劝我远宁人，我不知宁人为谁，亦疑是汝，今果不谬。事即叩头谢。上谓侍臣曰：薛延陀绝将漠北，今遇之只有二策，苟非发兵殄灭之，则与之婚姻以辅之耳，二者何从？房玄龄对曰：中国心定，兵凶战危，臣以为和亲便。上曰：然。朕为民父母，苟可立之，何爱一女？先是左领军将军弃婢何立母孤臧夫人，及弟贺兰州都督沙门皆在凉州，尚遣何立归晋，且抚其部落。时薛延陀方强，弃婢部落皆欲归之。何立大惊曰：主上厚恩如是，奈何俱为叛逆？其徒曰：夫人都督先以一笔，若之何不往？何立曰：沙门孝于亲，我忠于君，必不汝从。其徒直之一薛延陀，至珍珠牙帐前。何立积聚，拔佩刀 东向大呼曰：“岂有唐烈士而受屈鲁庭？天地日月，愿知我心。”因歌昨而已逝，珍珠欲杀之，其妻见而止。上文弃必叛曰：“必非合力之意。”左右曰：“戎狄弃类相亲，合力入薛延陀，如鱼屈水耳。”上曰：“不然，合力心如铁石，必不叛我。会有使者自薛延陀来，具言其状。”上谓之下气，谓左右曰：“合力果如何？”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御薛延陀，以新兴公主弃之，以求合力。合力由是得还，拜右骁卫大将军。十一月丙辰，赏教列于武功。丁巳，瀛州都督张俭奏高黎东部大人权葛苏文弑其王武。葛苏文凶暴多不法，其王及大臣亦诛之。葛苏文密知之，悉集步兵若教阅者，并圣臣酒馔于城南，召诸大臣共临事，勒兵尽杀之，死者百余人。因持入宫，首饰其王，断为数段，弃沟中，立王弟子臧为王，自为莫离之。其官如中国吏部兼兵部尚书也。于是号令远近，专治国事。葛苏文壮貌雄伟，意气豪逸，身佩舞刀，左右莫敢仰视，每上下马常令贵人武将伏地而履之，出行必整队伍，前导者长呼，则人皆奔蹦，不必吭鼓，路绝行者，国人甚苦之。壬戌，赏教列于祁阳，因幸庆善功，召武功故老宴赐，极欢而罢。庚午，还京师。壬申，上曰：“朕为赵民之主，皆欲使之富贵，若教以礼义，使之少敬长，富敬夫，则皆贵矣。轻徭薄敛，使之各置生业，则皆富矣。若加己人足，朕虽不听管弦，乐在其中矣。”亳州刺史裴行庄奏请伐高黎，上曰：“高黎王武执贡不绝，为贼臣所弑，朕哀之甚深，故不忘也。但殷丧成乱而取之，虽得之不贵，且山东凋敝，吾未忍言用兵也。”高祖之入关也，随吴勇郎将平义党人红，将兵2000余人归高祖于蒲坂，从平京城，巡除陕州总管。大军东讨，任洪转饷不绝，立南宁、荣、广州都督。任洪有才略，所至助生计，上甚弃之。然性贪，罢广州，为人所送，赃100余万，罪当死。上谓侍臣曰：“ 吾昨见大理舞奏诸人红，哀其白首旧路，方不识，遂命撤案。然未知求生理，终不可得。今欲屈法，就公等起之。十二月壬午朔，赏复诏五品以上及太极殿前。谓曰：法者，人君所授于天，不可以私而失信。今朕思党人弘而欲赦之，是乱其法，上复于天。欲袭稿于南郊，日一进书寺，以谢罪于天三日。房玄龄等皆曰：生杀之柄，人主所得专也，何至自贬责如此？上不许。群臣顿首故请于庭，自旦至日昃，上乃降手诏，自称：朕有三罪，知人不明一也，以私乱法二也，善善未赏，恶恶未诛三也。以公等固见，且依来请。于是处人弘为庶人，徙钦州。癸卯，上姓骊山温汤，甲辰，列于骊山。上登山，见唯有断处，故谓左右曰：吾见其不整而不行，则挥军法，行之则是吾登高临下以求人之过也，乃托以道险，引佩入谷以避之。以四还宫，行不已，反逆原作律兄弟莫官为卿，请改从死，敕八作议之。议者皆以为秦汉未尽之法，反者皆宜三族，今宜如行不请为是。己事中崔仁师伯曰：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，奈何以亡秦酷法便龙州终点，且诛其父子，足累其心，此而不顾，何爱兄弟？上从之。上问侍臣曰：自古或君乱而臣治，或君治而臣乱，二者孰欲？魏征对曰：君治则善恶赏罚当，臣安得而乱之？苟为不治，纵暴必见，虽有良臣，将安所失？上曰：其文宣得杨尊彦，非君乱而臣治乎？对曰：彼才能救亡耳，巫族为治哉。十七年春正月丙寅，上谓群臣曰：闻外间世人以太子有足疾，魏王隐恶，多从游幸，俱生异议，侥幸之徒已有附会者。太子虽病足，不废不履，且礼嫡子死，立嫡孙。太子男已五岁，朕终不以逆代宗，其亏于之远也。正闻真公魏征寝疾，上遣使者问讯，赐以药饵，相望于道。又遣中郎将李安衍宿其地，动静以闻。上复与太子同至其地，指衡山公主 欲以弃其子叔玉。戊辰，征薨，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丧，即余宝鼓吹，陪葬昭陵。其妻裴氏曰：“整平生简素，仅葬以一品羽仪，非王者之志。惜辞不受，以步车载柩而葬。上登苑西楼，望哭尽哀。上自制碑文，并未书实。上思争不已，谓侍臣曰：‘人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。’”以古为镜，可以见兴替，以人为镜，可以知得失。魏征末，朕亡于镜矣。护卫尤文之告代州都督刘兰成谋反，戊申，兰成作腰斩。又武后将军丘行恭叹兰成心甘食之，上闻而让之曰：“兰成谋反，国有常刑，何至如此？若以为忠孝，则太子诸王先食之矣，岂至轻也？”行宫惭而拜谢。二月壬午，上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：“舜造七器，谏者十余人，此何足谏？”对曰：“奢侈者威王之本，七器不已，将以金玉为之。忠臣爱君，必防其谏，若祸乱已成，无所复谏矣。”上曰：“然，朕有过，请亦当见其见。朕见前世帝王具见者多云业以为之，或云业以许之，终不为改。如此欲无威王得乎？”时皇子为都督刺史者多幼稚，遂良上书以为：“汉宣帝云，与我共治天下者，其为良二千担乎？今皇子幼稚，未知从政，不若且留京师，交以经术，似其长而遣之。”上以为然。人臣以太子詹事张亮为洛州都督。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，愿望有意志。亮初为洛州。君集讥之曰：“何人相排？”亮曰：“非公而谁？”君集曰：“我凭一国来，逢嗔如乌大，安能养排？”因攘妹曰：“郁郁书不聊生，公能反乎？与公反。”两密以闻。上曰：“卿与君集皆功臣，与时旁无他人，若下吏，君集必不服。如此事未可知，卿且勿言，待君集如故。”夫州都督尉迟敬德表起骸骨，以四以敬德为开府仪同三司，五日一餐。丁未，上曰：“人主唯有一心，而攻之者甚众，或以勇力，或以辩口，或以谄谀，或以奸诈，或以嗜欲，伏凑攻之，各求自受，以取宠禄。 人主少谢而受其衣，则威王随之，此其所以难也。戊申，上命图画功臣赵公长孙无忌，赵郡元王孝公，来成公杜如晦，郑文真公魏征，梁公房玄龄，申公高士廉，鄂公尉迟敬德，魏公李靖，宋公萧雨，包中壮公段志玄，魁公刘弘基，蒋中公屈突通，云杰公殷开山，乔襄公柴绍，披襄公长孙顺德，云公张亮，陈公侯君集，檀襄公张公瑾，卢公常之杰，永兴文义公于世南，余襄公刘正惠，举公唐俭，英公李世基，胡壮公秦叔宝等于凌烟阁。齐州都督齐王佑姓清躁，其舅上圣执掌殷弘志说之曰：王兄弟既多，陛下千秋万岁后宜得壮士以自慰。又以为然。弘志因见七兄燕弘信，又悦之，后赐金玉，使殷穆死士。上选刚直之士以辅诸王，为长史司马，诸王有过以闻。又逆尽群小，好田猎，长史全万计骤谏不听。壮士攒军模梁猛彪得幸于右，万计皆何逐之。右前召还，宠之御后，赏硕以书窃责右。万计恐病获罪，谓右曰：王审能自心，万计请入朝言之。乃调右过失，破令表首，又拒而从之。万计至京师，言右必能圈改，赏甚喜，免万计，而属右前过，以敕书戒之。右闻之，大怒曰：长史卖我，劝我而自以为公，必杀之。上以校尉京兆韦文镇谨职，用为右辅典军。文镇硕见，又亦恶之。万计性贬，专以克己居持右，城门外不听出，悉解纵鹰犬，斥军魔猛彪不得见右。会万计宅中有块叶落，万计以为军魔猛彪谋杀己，悉收戏发意以闻，并和与右同为妃者数十人，上遣刑部尚书刘德威往案之，事颇有厌，召右与万计俱入朝。右计激愤，遂与燕弘信兄弘亮等谋杀万计。万计奉诏先行，又遣弘亮等二十余计追射杀之。右党共逼韦文镇欲与同谋，文镇不从，驰走数里，追及杀之。辽属鼓励，其手伏地，莫敢仰视。又因私属上柱国、开府等官，开库务行赏，驱民入城，善甲兵楼叠， 至拓东王、拓西王等官。利民弃妻子，夜坠出王者相继，又不能进。三月丙辰，召兵部尚书李世基等发淮、洛、汴、宋、陆、华及运、海九州兵讨之，赏赐右手敕曰：吾常戒汝勿近小人，正为此耳。又召殷洪亮等五人宿于卧内，与党分统示众，巡城自守。又每夜与洪亮等对飞宴饮，以为得志。戏笑之际，欲及官军，洪亮等曰：王不须忧。洪亮等右手持酒之，左手为王挥刀扶之。又喜，以为信然，传檄诸县，皆莫肯从。时李世基兵未至，而青资等数州兵已及其境。齐府兵曹杜行民等阴谋执诱，右左右及利民非同谋者无不响应。更深夜，四面鼓噪，声闻数十里。右党有居外者，众皆攒刃杀之。又问何声，左右待云：燕公统飞骑已登城矣。行敏分兵凿垣而入，又与洪亮等披甲执兵入室，必非拒战。行敏等千余人围之，自旦至日中不克。行敏谓右曰：王昔为弟子，今乃国贼，不速降，立为威晋矣。因命击心欲焚之。又自有间谓行敏曰：即起飞，独虑殷洪亮兄弟死耳。行敏曰：必相全。又等乃出，或掘洪亮墓，投精于地。于皆抓折其骨而杀之。直又出衙前是利民，还所之于东乡，齐州西平。乙丑，斥李世基等罢兵。又至京师，赐死于内侍省，同党诸者44人，余皆不问。又知出反也，齐州人罗石头面属其罪，援枪前欲刺之，为殷洪亮所杀。又引计及高村，村人高君壮遥则又曰：主上提3尺剑取天下，一照蒙德，养之如天。王乎驱城中数百人，欲为逆乱以犯君父，无意一手摇泰山，何不自量之甚也？又纵击掳之，残不能杀。敕赠石头亳州刺史，以军状为余舍令，以杜行敏为巴州刺史，封南阳郡公。其同谋执诱者，官赏有赐。上简右家文书，得济世夹城孙楚约荐书，皆赏之，累迁中书舍人。庚午，赠全万计齐州都督，赐爵武都郡公，谥曰敬。韦文镇左武卫将军，赐爵襄阳县公。初，太子承乾喜声色及田猎， 所为奢靡，未上知之。对功臣常论忠孝，或至于涕泣。退归宫中，则与群小相谢暇。功臣有欲见者，太子先揣知其意，折迎拜，脸容微作，引咎自责，言辞辩己，功臣拜答不暇。宫省秘密，外人莫知，故时论出皆称贤。太子坐八尺铜炉，六格大鼎，募王奴到民间马牛，亲临烹煮，与所幸私意共食之。又号小突厥语及其服饰，选左右冒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，变发羊裘而牧羊，做五郎头道及番旗，设穹庐，太子自处其中，敛羊而烹之，抽佩刀割肉相啖。又常谓左右曰：“我是做可汗死，汝曹笑其丧仪，因僵卧于地，众悉嚎哭，跨马还走，临其身，立面。良久，太子须起，曰：‘一朝有天下，当率数万骑列于金城西，然后解发为突厥，委身司魔，若当一射，不居人后矣。’”左庶子于志宁，右庶子孔颖达朔见太子，赏加之。此二人金帛以讽立太子，仍迁志宁为詹事。志宁与左庶子张玄素朔尚书切见，太子因使人杀之，不果。汉王元昌所为多不法，赏朔谴责之，由是愿望。太子与之亲善，朝夕同游戏，分左右为二队，太子与元昌各统其一，披毡甲，操竹槊，布阵大呼交战，击刺流血，以为娱乐。有不用命者，披树抓之，至有死者。且曰：“使我今日做天子，明日于院中置万人营，与汉王分将，观其战斗，岂不乐哉？”又曰：“我为天子，极情纵欲，有见者则杀之，不过杀数百人，众自定矣。”魏王太多异能，有宠于上，见太子有足疾，前有夺嫡之志，折节下士以求生育，上命黄门侍郎韦挺摄太府事，后命工部尚书杜楚客代之。二人俱魏太邀结朝事，楚客或怀金以露权贵，因遂以魏王聪明宜为上嗣，文武之臣各有附托，前为朋党。太子为其逼，遣人诈为太府典签上封事，其中皆言太罪恶，斥捕之不获。太子私幸太常乐同称心，与同卧起，道士秦英为灵符写左道德姓太子，上闻之大怒，吸收称心等杀之，连坐死者数人，翘让太子甚至。 太子亦太告之，怨怒愈甚，思念称心不已，于宫中构事，立其像，朝夕惦记，徘徊流涕，又于院中作冢，思赠官数碑，上意尽不意，太子亦知之，称疾不朝谒者动赦数月，阴阳刺客何干成基等及壮士百余人谋杀魏王太。吏部尚书侯君集之婿贺兰楚时为东宫牵牛，太子知君集愿望，朔令楚时引君集入东宫，问以自安之术。君集以太子暗烈，欲诚信图之，因劝之反，举手为太子曰：“此好手，当为殿下用之。”又曰：“魏王为上所爱，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祸，若有敕诏，宜密为之备。”太子大然之。太子后路军籍及左屯卫中郎将顿丘、李安衍使兄上意，动静相与。安衍先是引太子，引太子败，安衍为之力战，上以为忠，故亲任之，使典宿卫。安衍身自托于太子。汉王元昌亦劝太子反，且曰：“必见上策有美人，善弹琵琶，事成愿以垂赐。”太子许之。扬州刺史开化公赵杰此景之子也，母曰长广公主，驸马都尉杜贺如慧之子也，上成阳公主，皆为太子所亲昵，欲其反谋，凡同谋者皆割臂，以博嗜血，烧灰或酒饮之，视同生死。前谋引兵入西宫，杜贺谓太子曰：“天文有变，当速发以应之。殿下但称暴疾危堵，主上必亲临事，因兹可以得志。”太子闻齐王右反于齐州，谓何干成基等曰：“我攻西墙，取大内正可20步耳，与卿为大事，岂比齐王乎？”会至右反事，连成基，成基作戏大礼遇，当死。